那么今天我们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不设置互动话题，欢迎各位呢继续把您的翻唱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第二张合集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萧亚轩演唱的《明天》，这是他的个人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在2000年的时候，萧亚轩凭借专辑《红蔷薇》在舞曲领域开创了自己的一片空间，为后来的事业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么这一张专辑《明天》延续了《红蔷薇》的风格，专辑中大部分歌曲都是节奏非常欢快的，为数不多的几首缓慢的情歌之中呢，也加入了电音和强有力的鼓点，就比如主打歌《明天》，一起来分享。 Okay. 明天来自萧亚轩。维京唱片在打造新人的时候呢，有一个特点，几乎不会像其他唱片公司那样还没发展就给新人贴上风格的标签。那么歌手适合什么样的风格都是通过作品慢慢发掘，比如萧亚轩就适合舞曲，不过呢一开始他也唱过很多其他风格的歌曲，最后呢发现舞曲最适合自己，也很受听众的喜爱。和萧亚轩同期出道的江美琪呢就更适合情歌一些，代表作《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就是情歌，而且呢这首歌还挽救了他的职业生涯。在这之前呢，他的专辑销量并不是很高，但是喜欢他的人对他呢都是真爱。前两张专辑的销量呢都很差，就在公司考虑准备要放弃他的时候呢，钟爱他的歌迷发起了一个抢救小美的活动，小美呢就是指江美琪了。后来呢公司为他制作了专辑《想起》，里面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发行之后受到广大歌迷的好评，并且让他人气大涨。一起来分享来自江美琪演唱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小吃很特别，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在10000英尺的天边，在有港口 view在讨价还价的商店，在凌晨喧闹的3-4点，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电话在甜美，传真在安慰，也不足以 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这首歌的名字也确实够长了，如果说在音乐平台上搜索的时候少打一个字，变成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可能就变成别的歌了。言归正传，让我们继续来聊《维星人来了》第二张合集。专辑当中有一首非常温馨的歌曲叫做《纸飞机》，这首歌呢是林忆莲演唱，她本人呢也参与到了歌曲的创作之中。之所以这么用心，就是因为这首歌是她想送给自己的孩子的。一起来分享林忆莲的《纸飞机》。 王子骑白马，月亮不见了，还有猫咪总是追着尾巴，有多傻，小时候的记忆毫无价。 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分享合集《维京人来了》的第二张 CD。萧亚轩的事业离不开姚谦的帮助，当年的姚谦为他创作了很多歌曲，这些呢都是萧亚轩成名的基础。不过呢，早期的时候萧亚轩自己也曾经尝试走创作型歌手的路线，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 For You 因为你当中有一首歌呢就是他自己创作的，这首歌叫做因为你，词曲创作呢都是萧亚轩。歌曲发行之后呢，也取得了不错的口碑。那一年的偶像剧《超人气学员》还把这首歌呢当做了主题曲，一起来分享吧。萧亚轩的《因为你》。 因为你来自萧亚轩的演唱。2000年英国歌手罗比威廉姆斯，哎，没错，就是在今年俄罗斯世界杯开幕式上进行演出的那个坏小子。在2000年的时候，他唱了一首歌叫做 Better Man， 更好的人。那么这首歌呢，在全球范围内都很火，包括在中国也很火。因为当时天下足球节目做了一期巴乔的专题，可能年轻朋友都未必知道巴乔是谁哈。节目组呢，就用这首歌向巴乔进行了致敬。后来呢，姚谦重新为这首歌填上了中文词，并且呢交给了林忆莲演唱。那么在罗比·威廉姆斯的原版歌曲当中，他唱出来的是对真爱的渴望，所以说呢努力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但是林忆莲这个版本呢，则是从女性角度对原版进行的一个回应。上半段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林忆莲版本的 Better Man。我是英超，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一小段广告过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在你问我之前，让我看你的脸，穿过你的眼，直到心间，泪水洗尽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写下风吻，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勇敢地给关于爱。 嘿，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

因为我们今天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不设置互动话题了。欢迎各位继续把您的翻唱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在下半段的一开始为各位分享的一首是翻唱歌曲，是来自歌手侯湘婷翻唱的《我是如此爱你》，那么同样也是合集《维京人来了》第二张 CD 当中收录的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林慧萍，这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歌坛的一个代表人物，最初呢也是走玉女路线，但是呢20世纪90年代之后呢，她就抛弃了这个形象，变成了一个开朗自信的都市女子。那么这首歌呢就是在转型期间发表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时期姚谦就已经活跃在歌坛之上，这首歌的歌词就是由他谱写。一起来分享侯湘婷翻唱的版本《我是如此爱你》。 当故事结束，不再谈你，爱你的挫折留给时间处理，陪你一段路，也让自己想清楚，爱在梦想与真实两边不可能交集。你在追寻中沧桑，我在无言中转身，我们终究还是回到各自世界里。我是如此 是如此爱你，来自侯湘婷的演唱。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呢，很多人相信都非常非常熟悉，就是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萧亚轩呢唱过很多快节奏的舞曲，那么这首歌呢就是的众多招牌快歌当中质量最上乘的一首，也是呢传唱度最高的一首。这首歌呢由周耀辉和陈伟联手创作完成，歌曲的创作灵感则来源于爱情，如同听歌的感觉一样，爱上一个人时呢，他就是最好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评论，爱呢就是真理。一起来分享爱的主打歌，来自萧亚轩。萧亚轩爱的主打歌。很多人在成为歌手的时候呢都是信心满满，但是呢现实给他们的回答却是前途呢未必一片光明。 在2001年的时候，维京唱片推出了一个叫做陈雨欣的新人，当时呢她只有15岁，是个姑娘。因为之前呢在歌唱比赛当中表现优异而被姚谦签到了唱片公司，成为了公司最小的歌手。在出专辑之前呢，他是信心满满，尽管知道网络对于唱片市场呢有很大的冲击，但他呢还是对自己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呢最终专辑的销量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高。第二年呢他又发了一张唱片，也是同样的结果，后来呢就暂别歌坛，重新回到校园。一起来分享《维京人来了》系列合集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来自陈雨欣演唱的《只要你想起我》。 今天让我们笑大声一点，我在你的身边，现在永远。如果不小心说了再见，如果不小心你忘了我，只要你能快乐无所谓。现在就准备，让我们变大方一点，接受所有的改变，现在就向前。如果不小心说了再见，如果有时候你想起我，只要你能快乐，这才对。准备，让我们变大方一点，接受所有改变，现在向前。如果我们不小心说再见，如果有时候你想起我，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合集《维京人来了》的第二张 CD。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提起过，维京唱片旗下呢，当年有很多从小在国外生长的歌手，其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黄立行。这类歌手呢，其实在唱片公司里是非常辛苦的，虽然说他们走什么路线的都有，但是呢，公司内部总是会要求他们进行创作。然而呢，对于这些从国外长大的人来说，写中文歌呢，就非常难了。 当年的黄立行算是这一类歌手当中比较高产的。其实呢，并不是因为他的中文比别人好，只不过呢是他的创作方式比别人好一些。就拿他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 Stand Up 起立来说，专辑中大部分歌词呢都是他进行创作的。每一次写歌的时候都是先用英文写出来，然后呢对着词典等工具一点一点的翻译润色。因为创作的时候呢都要求写手稿嘛，他那个时候呢也写不好汉字，所以说大部分歌词都是半拼音半英文的方式拼出来的。一起来分享黄立行的歌《八卦》。 怕了吗？就知道你没话说了吧，面对面不承认那算了吧。对八卦，如果不是你不用怕，说不定没人拿。其实我没差，我不在乎，你还觉得我没风度，可是我就想知道到底是谁家。因为我听我哥哥说过，他朋友的女友说你跟他谈姐男朋友的弟讲我坏话。哎哎哎，你怎么呢？怎么脸色不一样？我讲了什么？不要把他想歪，我不是这个意思，把刚才说的话忘了吧？冷静一下，别冲动，不要为了小事暴动。 所有没有你的是我在发光。小事暴动， 所有没有你的是我在发光，你的悄悄话变成大笑话，所有没有你的是我在发光，你的秘密小心我的大嘴巴，所有没有你的是我在发光，你的悄悄话变成大笑话，所有没有你的是我在发光，你的秘密小心我的大 卦来自黄立行。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的是江美琪的《明天爱谁》。这首歌呢由瑞叶作词，陈威全作曲，歌曲的原唱呢是容祖儿。后来江美琪在2003年的时候， 迎国庆庆中秋，北广购物团购大回馈，9月5号至9月24号来电订购2单以上可享95折优惠，10单以上可享92折优惠，买的多优惠多，购物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周杰老师你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小型海参，而且是60克的大个头的海参，大家敬请期待哦。 嗯，对于60克这么大的海参呢，我也是第一次推荐哈。我推荐过20克的、25克的、30克的，那么60克这么大的海参呢，真是很少推荐。那实际上60克不仅是个头大，同时它的营养成分呢也是成倍的增加。 对，你知道海参呢长到60克呢需要6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嗯， 海参每在海里长1年的时间，它会继续